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4集《黑客联盟编程》。工程室很大，站在秦主任身边能看到电脑屏幕的人却并不是很多，除了秦四爷，就只剩下秦管家跟几个股东。看到这堆数字，秦四爷脸上的笑容瞬间凝住，他直接扯开站在他面前的人，不敢相信这个结果。原本就是因为不想让秦修成那些人拿走 10% 的股份，他甚至舍弃了秦昭这个棋子。原本以为没了秦灵，秦家剩余的其他人对他就没有了威胁，谁能想到最后竟然冒出来一个秦闪。他一开始因为 10% 的股份算计来算计去，算计了这么久，最后不仅 10% 的股份没有保住，还要送出去那 18% 的股份。身边的几个股东更是目瞪口呆， 这是假的吧？秦主任，你们是不是估算错误？ 100%的完成度，秦氏总部的工程师们也很难做到吧。之前秦四爷说的60%就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了，更别说这100%的完成度，这也太夸张了一点。 这是我们所有系统探查下的结果，尤其最后一个系统的补丁，我想问问大小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 秦主任一边说着一边往人群后看，并没有看到秦闪。 大小姐她人呢？ 这几个人的反应态度有些太奇怪了，身后秦管家有些老花眼看不太清，他听得心里急，就往前面走了两步，手搁在眼镜上才把六行字看清。他脚定在原地，死死地盯着那结果。秦主任把屏幕又调回去了。 经营结果也出来了，秦总你们回会议室看最终评级吧。 但在场看到的所有人都知道，就算秦冉的经营决策只有0分，这一次继承人选举也绝对过了。 秦管家，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结果？怎么一个两个都是这个表情？秦主任那话是不是小姐过了？ 阿文走到秦管家面前，焦急地询问。秦修臣淡定地站在一边，手附在身后，清淡的眉头挑了挑。 你说？ 啊？哦。 秦管家略显僵硬地回过神，他脑子有些嗡嗡的，似乎能够听到心跳的声音，在耳边不断地回响着。他回头，茫然地看向秦修臣等人。 不只是过了，他的6个完成度都在100%。 秦修臣清淡的完美的脸上终于再次崩裂。阿文更是瞪大眼睛，他腿有些软，直接扶住了身后的电脑桌。自从这个继承人选举仪式存在以来，每年的难度都会有新一层的更新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考核。秦氏的年轻人不乏有私底下试过这次考核的，无一例外全都铩羽而归，其中最高的也只有 45% 的完成度。虽然只是15、6岁的年轻人，但这也代表了此次的难度，不然秦四爷也不会上了，除非真的是妖孽变态，不然 100% 是什么概念？ 100%意味着秦冉在计算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，意味着这次继承人所有股东跟高管都会给他放绿灯，意味着18%的股权到手，这就是老爷子留下来的继承人规定。就算是秦四爷有欧阳家撑腰，也改变不了这个决定。秦修成的经纪人上次跟秦管家也说过，秦冉在电脑上很有天赋，但他也没有想到他在电脑上的天赋似乎不输于他在物理上的，更甚者比物理上的天赋更高。 今晚因为秦冉的这次选举，整个秦氏内部都要翻天了。秦管家想到这些，手指止不住地颤抖，他抬头看向秦修臣。 六爷，我们秦家可能真的能够再次重回以往。 秦管家人老了，只能想到这些，身侧的阿文却是想到了另一点，他猛地站直，眸光凛冽。 秦管家，所以那次5%股权的源代码也是小姐姐的吧？ 上次不小心跟秦汉秋互换的 U 盘成了悬案，秦管家跟阿海等人前后猜测了很多人，都没能猜出来。后来秦管家还问过库克，秦灵有没有可能会分析出来，库克给的答案是不可能，就算是他自己都很难。当时因为知道秦冉是京大物理系的学霸，秦管家等人不会想到秦冉也会编程。眼下听着阿文的话，秦管家意识到那个人极有可能是秦冉。秦冉不知道因为他的事秦家闹翻了天，他现在已经回了庭兰。路上程经把大堂处那几个人的事儿跟秦冉提了一下，两个人站在一边等程木去停车。秦冉伸手按了一下电梯，闻言眼睫垂下，略微思索着。失踪了，你们哪个人脾气不好，得罪人了吧？他想了想，淡淡开口。 M 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几大势力为主，除了马修，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律规定，所以这也是普通人不跟旅游团都不敢去 M 州的原因之一。在那儿失踪，大部分是得罪了某个势力。 大堂主脾气本来就不好，脑子一根筋，在程家在京城待久了，处的位置太高，习惯了。 程金点点头。 自然想不到，一到 M 州，可能随便碰个人都是他不能惹的。 想到这儿，程金略微皱眉。 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势力带走的，程水现在还没查到。程家那群人自然靠不到，所以才会让俊野去。 程木停好了车，走过来。刚好听到程金的话，他把车钥匙握在手中。 会不会是马斯家族或者地下联盟？ 这是程木在 M 州待了半年知道的两个很猛的势力。电梯门打开，秦冉走进去。马斯家族不知道，但地下联盟肯定不会。 秦小姐你怎么知道？ 程木惊讶地抬头。地下联盟这件事，程木只在程水嘴里听到过一点点，连程水都不太清楚。这个势力在 M 州似乎还特别神秘，几乎查不到资料。秦冉看他一眼，懒洋洋地笑了一下，语气不紧不慢地说：我猜的。电梯正好到楼层了，秦冉直接走出去。等秦冉进了屋里面，程金才伸手拽住了程木，压低声音。 马斯家族我知道，地下联盟是什么？ 程木抬头看了程金一眼。程金真的很想揍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